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龙图案卷集》，作者尔雅，由掷地有声制作。 第1084集，唐。次日清晨，展昭和白玉堂起了个大早，准备去找鱼尾。白玉堂问展昭干嘛不先说，展昭的理由也挺奇怪，他昨晚想起来之后，思前想后觉得可能是自己先入为主，所以先不说明白，等会儿白玉堂要是看到了也觉得是那么回事，那么他的判断就是对的。白玉堂倒是也能明白展昭的用意，说白了就是这猫也拿不准，一会儿去看看就明白了。 去哪儿看啊？ 展昭张嘴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外头脚步声响，那人边跑还边喊 小馒头。 众人都往外看，听这声音像是庞玉。今天太学休息，包衍本来跟小四子天尊约好了去书室买书。庞玉冲进了院子，一眼瞄见包衍正吃早饭，就赶紧跑了过来。 哎，你今天有空没？ 有没有空要看情况，你想干嘛？ 找你帮忙呗。 帮忙？帮什么？ 以往呢，这个每次皇上寿宴菜品之类的都是太后定的，是吧？ 包衍听得一头雾水。 然后呢？ 嘿嘿嘿，今年太后说啊，年纪大了，操不起这份心了，所以交给我姐姐去办了。 庞玉话说完，正好赵普从院子外边走进来，听了个正着，不由得一挑眉。 恭喜恭喜啊。 恭喜什么？ 公孙正给小四子喂鸡蛋羹，闻言不解地看赵普，赵普微微一笑，坐下抱过小四子。 意思是太后有意考验一下庞妃，看他能不能掌管后宫事务。 哦，也就是说太后有意让庞妃封后，的确值得恭喜啊。 一旁展昭也了然，庞玉嘿嘿笑。 嘿嘿，你爹应该很高兴吧？ 当然高兴了，不过这事情啊，我爹不能说嘛，人多口杂，哎呀，我倒是能帮上些忙。 包衍点头，随后又纳闷， 那你找我干嘛？ 找你帮我出主意呗，你有学问呐，设菜品之类的呀，最好弄得呢有品味一点，附庸风雅一点。哎，你也知道，通常挑我姐毛病的都说她呀没有内涵，没有品味，就只有一张漂亮脸蛋啥的。 谁这么过分这么说你姐？ 哎，那些都不重要了，而且这次来祝寿的呀还有很多外族，礼仪方面很多讲究的。哎，你帮我拿拿主意呗，确保不会失礼于人，让前来赴宴的宾客宾至如归。 包衍点头，一拍胸脯， 包在我身上。 众人都忍笑，心说赵普在这儿呢，那些外族哪个敢不宾至如归啊。庞玉心满意足，拍拍包衍的肩膀，随后问众人， 哎，你们呢，有没有空啊？ 我们也要帮忙啊。 庞玉点头啊点头，伸手一指小四子。 小四子点子多。 嗯呢。 九王爷了解外族？ 嗯，确实。 先生要负责检查菜有没有下毒，这次啊千万不能出事。 公孙点头啊点头，庞玉又一指展昭。 展修呢就帮忙试菜。 好差事啊。 五爷的品味最好。 最后庞玉一指白玉堂，白玉堂倒是点了点头，觉得这话中听。这时天尊正好走出来，咳了两声，庞玉一拍手接上。 那当然是因为受天尊的熏陶啦。 天尊笑眯眯走过来吃早饭，众人都瞧庞玉，要说拍马屁他就是天下第一。 不过我们今天要查案呢。 啊，你们先忙正经事，我今天呢就找小馒头列菜品，等寿宴前几天再找你们帮忙。 众人都点头。包衍也跟小四子商量，今天不能陪他去书室了。小四子则是转脸看天尊，其实并非小四子要去书室，而是天尊想去书室。天尊倒是也无所谓，端着粥碗，胳膊碰了碰小四子。 没事，咱俩去就行。 小四子点头，白玉堂看了看天尊，回头看展昭。展昭也纳闷，看看天尊的房门，殷红没出来，房门却关了。 天尊，五外公呢？ 哦，一大早啊，我让大和尚把他拉走了。 白玉堂和展昭对视了一眼，天尊好像是有意支开殷红。 那你一个人去书室啊？就他和小四子两人逛书室，听着怎么这么危险啊？ 我闲着呢，我陪你们去。 不用，去去就回来，很快的，小四子陪我就行了。 天尊摇头啊摇头。众人原本倒是也没多少怀疑，不过这会儿觉得情况不对。天尊神神秘秘的，似乎是在计划些什么。最好奇的当然是白玉堂。五爷瞧了瞧小四子，小四子眨眨眼，似乎也不知道天尊想干些什么。正这时，展昭突然问庞玉： 我听说开封城里有钱的买卖人你基本都认识。 确切的说是有钱的二世祖呢我都认识，但上了点年纪的我就不怎么熟悉了。 那你对满记堂铺了解有多少？ 展昭话未说完，白玉堂和公孙都看他。 妈妈要吃糖吗？ 嘿，小四子你也去过是吧？ 展昭对小四子眨眨眼，小四子点头。公孙的确是会带他去满记买零嘴，开封城里好几家满记的铺子，其中最大的主铺就离太白居不远。 哦，你认识满木华？ 满木华？ 嗯，满记少东家嘛，我以前啊跟他可要好了，不过最近呢就很少来往了。 很要好？ 展昭倒是意外，包岩跟庞玉不见外，就开门见山地问他： 那小子也是二世祖吗？ 可以算是吧，但又不是那种传统意义上的二世祖，不过嘛跟非传统意义的二世祖也有些不同。 什么叫传统意义的二世祖？什么叫非传统意义的二世祖啊？ 庞玉仰着脸想了想，指了指自己。 那，传统意义二世祖。 众人都点头，随后庞玉又一指白玉堂。 那，非传统意义二世祖。 众人都摸下巴，他俩的确是二世祖的两个极端，当然了，庞玉现在改好了。 那满木华是怎样？ 怎么说呢，那小子啊脑子很好使，不过嘛的玩心很重。哎，也对嘛，他家财万贯的不玩干嘛呢，但是呢他又很讲究。 说着庞玉指了指白玉堂。 跟他差不多讲究。 众人一挑眉，表示很有说服力。 哎，你问满木华干嘛？他犯事了 没有？我就对满记有些好奇，你了解他们家吗？ 嗯，木华呢很少讲家里的事情，我是因为买瓷器跟他认识的。那年呢，我那几个娘迷上了喝花茶，要找有些透明的古瓷茶杯来泡花茶，我到处找朋友问，才在开封找到一家铺子。 陈家巷那家？ 哎呦，就说你有品味嘛。 小侯爷挑眉看了看白玉堂，展昭好奇看白玉堂，白玉堂指了指赵普，展昭回头看赵普。赵普咳嗽了一声，示意庞玉继续。公孙在一旁端着鸡蛋羹往小四子嘴里塞，不让他开口。其实前阵子赵普见公孙在翻药瓶子，好奇问他： 你在干嘛？ 药瓶子颜色不够用，大多数都一样，标签又经常掉，所以我要一瓶一瓶的打开来找，烦死了。 那你为什么不用琉璃的？ 琉璃透光太厉害，有些要怕晒的。 哦。 结果没过几天， 赵虎给公孙弄了一套半透的白色骨瓷药瓶来，公孙开心了好半天。 你从哪弄来的？ 熟人帮忙，很方便的，尽管用。 感情是特地去跟白玉堂打听然后买来的呀，还耍帅说一点不麻烦。 我那天去买被子，正好碰到满木华，他知道我是谁后就上来搭话，这还蛮少见的。 你是小侯爷吗？平时巴结你的人还少？ 这个不一样嘛，通常啊这种款式的应该都不待见我的吧。 庞玉说着指了指白玉堂，白玉堂拿着茶杯觉得有道理。 他和玉堂一个款式？ 哎，那倒也不是啊，反正呢不是猪朋狗友的类型咯。他会跟我做朋友呀，其实跟满记的买卖也有关系。谁都知道我姐姐得宠吗？ 今年寿宴的糖糕也是满记做吗？ 啊， 宫里的点心不都是御膳房做的吗？为什么给外面人做了？ 满记做了呀，自然不是寿宴上吃的点心，而是做来送给官员和外族带回去的回礼，就跟普通人家似的，吃完寿酒回家呢都要带上些长寿糕之类的东西。满记主要的买卖就是做这些个用锦盒装起来的精品糖糕，不然啊光卖点心谁能卖出那么多的家产呢，是吧？ 哦， 哎，说起来啊，知道满记这段时间卖的最好的是什么吗？ 庞玉抱着胳膊跟小四子斗趣，小四子眨了眨眼歪头瞧庞玉，庞玉坏笑着戳了戳小四子的腮帮子。 糖不甩呀，那天碰到木华呀，他还说想请你吃饭嘞。他们的糖不甩啊都是按照你的样子做的，卖的那叫一个好啊。 糖不甩用得着按照我的样子做吗？糖不甩不就是个软巴巴的团子吗？做圆了不就好了吗？讨厌。 公孙揉了揉鼓着腮帮子的小四子叹气，小四子肯定不知道现在开封所有的糖不甩都是四个一串或者四个一盒那么卖，确切地说开封城所有圆滚滚的点心都是四个四个的卖，开封城的人现在都说四最吉利。 掷地有声，专注精品声音制作。